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就可以同大家一起去旅行啦，唔使搭飞机噶，喺我哋香港所有郊外附近咧，就可以享受到呢啲咁靓嘅田园歌曲。我哋今日嘅主题系大自然啦，咁啊，大自然同我哋嘅靓歌咧，肯定系扯上关系啦。大家好，我系欧布朗欧瑞强，我有两位拍档，喂。呢位拍档弹紧钢琴，得唔得闲讲两句啊？ 可以嘅，可以嘅，可以的。 好忙嘅，因为佢咧就系点讲咧，只脚又得啦，只脚要踩 pedal 啦，手咧就分左右手，咁可以弹钢琴，有时都可以弹埋 keyboard， 把声咧可以唱主音，可以唱和音，仲有啲咩板斧添？好嘅，如果但系如果头先讲嘅五六样嘢一齐做都得嘅，咁佢就是大名鼎鼎嘅 Vince 啦。阿坚哥，喂，坚唔坚啊？ 今日把声唔坚， 今日把声好，咁啊唔使你唱歌啦吓，exam 咗你啦吓，即系俾你休息一阵啊。平时你都系好似做咗成几年咧，就唱过一次歌。 我而家学紧嘅， 学紧，真系唔系讲笑啊嘛？嗱，即系教车师傅学揸车。大家好，我系 Albert。今日咧，我好希望咧，即系大家咧就融入呢个大自然啊！咁所有呢啲歌咧，都希望无论中文歌、英文歌，都系沉醉喺大自然当中。我哋香港最近最多嘅系咩咧？郊野公园真系好靓嘅。不是讲笑，我爱大自然。绿荫里草坡上，让我胸襟一再展，抛开了心底倦，让我走向大自然，在灿烂阳光里面看风筝慢慢转，山光水色美而秀，美丽美莫污染，让青年天天大，愿这花草不会损，愿芳苗速消灭，绿化郊野每林园，在美丽林荫深处，鸟声在慢慢转，山水之间种灵气，美丽迷惑污染，看这里树下花园，我爱郊野公园，这秀气一吹天然，美丽愿永远。在美丽林荫深处，鸟声在慢慢转， 水之间中灵气，清新莫改变。千岁之间中灵气，愿清新莫改变。 希望咧，我哋香港即系其实系虽然系弹丸之地啊，但系郊野公园占嘅比例咧都好大噶。大唔紧要，唔系大细嘅问题，因为外国嗰啲叫National Park 啦吓，国家公园咧，真系大到你惊，大过香港嘅。 哇！ 系啊，有好多度嘅国家公园大过香港。咁但系咧，我哋香港咧虽然细，但系咧个海岸线靓啊嘛。尤其是咧，我好中意去西贡嗰边嘅郊野公园啦，咁啊望到海啊，即系每一条即系行山径咧，都会望住个好靓蓝色嘅海洋，又有山啦，又有特别嘅石啦，吓都系我哋香港独有嘅。所以咧，呢只歌叫做《我爱大自然》咧，就系特别系我哋嘅郊野公园之歌嚟嘅。好啦，既然咧我哋就用醉喺大自然咧，边时？男声女声都要一齐唱啊！有把女声咧，以前就喺个电视剧嗰度有个，竟然咧就写咗一只咁好嘅插曲，叫做《骤雨中的阳光》。哇！你话即系净系听到名字都已经清新愉快。本来阳光普照，突然间有骤雨，唉死啦！落到几时啊？唔紧要，原来咧。在骤雨之中又有阳光在照耀， 红日伴衣山背后，斜阳伴我背伴你，即使有时骤雨下可曾对比，陪伴你走千里路，行人路过会惹人羡慕，招来多少妒忌。谁能像我明白你，不管那时骤雨下，只是爱在一起。 骤雨中的阳光啊，头先我都讲就话系剧集嘅插曲，其实应该系主题曲嚟，因为嗰个剧咧都系叫做骤雨中的阳光。 嗰陣嘅麗的電視咧，即係講緊係1980年，所以咧對我嚟講都好深刻印象咧，因為我79年就開始灌中文唱片，咁啊呢只歌咧就喺我《陌上歸人》之後，就哇喺突然間咧有一啲即係意外大自然嘅感覺，嗰一兩年都係咁。咁啊，即係當然咧，高手填詞咧，就啊盧國沾咧，當年就喺麗的嗰度就做呢個創作總監嘅。咁所以咧歌詞咧大部分都係佢寫，就拍阿黎小田啦，即係好似輝哥就拍黃沾啦，咁啊阿黎小田咧就拍呢個盧國沾。咁但係佢永遠都係將大自然咧好多好清新嘅嘢咧，就變咗好多人性啊、愛情啊擺曬落去。所以阿詹叔咧，即系呢一个老国詹叔咧，真系高手嚟。我谂你哋唔知噶啦，嗰度嗰个剧咧有，你知唔知边个林国雄啊？ 知 啊，吓见过就知啦。咁啊，陈秀文就梗系知啦，嚟过我哋节目添啦，都唔止一次。仲有边个做咧？就文雪儿，你知唔知啊？ 哦， 即系咧眼大大咁样啦，靓女嚟嘅。咁啊，呢啲咧都系1980年咧已经系即系做主角噶啦。咁啊，呢个剧咧就系当年。嘅麗的電視都可以講係一個小品一出啦，嚇20集到嘅歌名當然係叫做《驟雨中的陽光》。跟住呢只，既然你係唱只咁嘅陽光嘅歌咧，我都忍唔住唱翻只鄭國江老師嘅事。咁啊如果你係攰攰地咧，唱呢啲歌就好舒服嘅，因為好似喺度合埋雙眼。挨喺个树底下，然后晒下太阳啊，唔好太猛啊，吓少少黄昏嗰啲感觉，跟住咧就闻到啲花香，跟住咧远眼咧蒙蒙眼望到啲绿草如茵啦，一片一片嘅草地，有啲微风吹埋嚟，真系好舒服。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山河万里也草色深。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花儿仍旧有朝露人。打开我的心，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你我两至深，不要将我问，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又吸甜入心，温馨地心。开我的心，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你我两至深，不要将我问，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吸甜入心，温馨地心。 嗰啲嘢歌，你啊 Vince 你都听我讲呢个古仔，听过好多次啦。 系啊， 即系唔系我原唱噶嘛，系咪？咁但系咧，我就当正系我原唱噶啦，因为我好少听到阿伦唱呢只歌，佢间中都有嘅吓，好少嘅吓，因为佢歌太多吓。但系如果你讲大自然嘅歌咧，就我是其中一首最喜欢的歌了。那多谢郑国江老师的歌词，还有冯天之即是力风的曲，他的曲风都很啱我们的大自然。所以这两个大师加埋就可以有一阵阳光的感觉，爱在阳光空气中。虽然这些字没有一个，没有全只歌没有一个是深的字，但我最喜欢这些，就是好像很简单，但是整个感觉呢就真的比较大自然就包围住、啊、很漂亮 的感觉。啲微风吹埋嚟，朝头早起身的时候就感觉到啲朝露，跟住呢就远眼呢就望到绿叶的花开片。多谢郑老师呢就最喜欢大自然的歌啦。咁平时你哋嗰、那个年代有少少唔同啦，你迟啲啦。有冇咩大自然嘅歌嘅咧？今日要你唱一啲比较啊，即系新新地嗰啲。 我会拣一啲以前喺教会听过嘅歌。 因为系咪因为你最初即系唱歌同埋即系听歌都系由教会开始啦？ 好奇怪嘅，因为点解咧？譬如青鸟啊嗰啲咧，其实我系第一次喺教会听噶。 梗系啦， 即系喺嗰啲团契嗰啲，即系佢嗰啲歌谱入边。 唔系你讲得啱，因为你知唔知青鸟咧？你以为系边个唱嘅？ 我系民歌嚟噶嘛，系咪？ 啊，你以为系我唱嘅民歌嚟噶嘛？ 系啦。 但系其实啱啱就系你讲得好啱啊！即系我识呢个歌咧，都系喺嗰啲教会嗰啲歌。 咁犀利，你都系。 调转，我唔系去教会，但系我听到呢只歌，咦？哇！喺本地创作噶，你知唔知道原来咧？我后来。抄翻咧青鸟，一阵间可以唱啊。咁啊，青鸟咧其实就系一个好似系突破啊。佢搞一个民歌创作比赛，咁就系其中一首参赛歌嚟嘅。咁咧就即系当然又唔会话有啲咩大歌星去灌录呢啲歌。咁啊点咧？咁啊冇噶咯，冇用噶咯，冇人唱噶咯。即系参完赛就冇咗啦嘛。即系佢唔系好彩到我哋香港电台搞咧，因为电台搞嘛就。掹埋唱片公司，所以嗰啲昨夜渡轮上嗰啲咧，即系都系业余歌手去创作嘅。但系唱完之后咧就有后续，因为香港电台就揾咗唱片公司啊，揾佢哋虽然系 amateur， 虽然系业余嘅，全部俾佢哋录啦，咁所以有问啊，呢一扎歌啦。咁但系呢一只青鸟咧就真系，如果唔唱咧。即系我去唱咧，唱猛咁唱，好多人都唱嘅应该，但系好多时候喺啲学校啊、教会啊，咁所以你听到啦。但系正式喺传媒度唱就系我唱噶，应该。咁、我录埋添嘅，我录过嘅，我唔系好记得摆咗边张唱片度，就是、以前啲民歌唱片，咁就好值得嘅。一阵间咧吓，如果青鸟应该有，仲有一只歌咧，我听你唱过，你教过我嘅。 系啊，呢首咧就叫做《冰天的太阳》咯。咁就你听个旋律咧，就一定会知道系咩歌嚟嘅。 我知道，我识唱添啦。不过今次用女声唱就啱啲嘅，因为只歌叫《冰天的太阳》，冻冻地啊嘛，啱晒。要清新嘅声音，唔该，天使。 出现长夜变明亮，送我新的盼望，全超于我想象。能遇见到你，像冰天的太阳，从此不怕夜冷路渺茫。就算冰霜披面，仍未觉惊慌。纵使风。月光途中总见希望，全赖你看顾着我，轻倚我旁。明天或是着雪地炎寒，或遇着艰辛境况，或许波浪澎湃声光。 冷与飞，全没法叫我摇动，因你用真爱将心热烫。人间可有艳爱如艳阳，是你当天出现，长夜变明亮，送我心盼望全超于我想象，能遇见到你像冰天的太阳，从此不怕夜冷路渺茫，就算冰霜披面仍未觉惊慌，纵是风急雨狂，途中总见希望，全赖你看顾着我，轻倚我旁。明天或是像雪地炎寒，让一切更新景观和许多路澎湃清荡。能纯粹，能越飞，全无所笑我摇动，因你用真爱将心热烫。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t find is the love that I've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荔枝角道近长沙环境处往九龙方向行车道，凌晨有地下水管爆裂，造成面积大约四米乘四米、深两米的路面下陷。水务署工程团队已经在傍晚大约六点恢复往旺角方向的快线行车，计划听朝六点前全面重开行车线。署方正是详细调查，会在两个礼拜之内向发展局提交报告。水务署说，事件中的士司机不惜送院检查，暂时没有大碍。署方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探望司机，并致以慰问，亦都会为车主就赔偿提供适切协助。署方發現一條連接直徑750毫米主水管的300毫米食水供水管爆裂，署方派人暫停相關喉管供水並進行供水調度，事件未有影響附近用戶的食水供應。署方在現場附近的荔枝角道往旺角方向初步探測地下結構狀況，沒有異樣。海洋公園發布大紅包盈盈同個女家姐的最新片段，母女以同一姿勢側卧在地上同步打喊路。元芳又在社交專頁提到，現在一對龍鳳胎大紅包，家姐體重超過 1.6 公斤，細佬就重超過 1.4 公斤。根據元芳早前的公佈，兩姐弟出世時分別重122克同112克，一個撥一個半月間增加體重分別超過10倍。一名四歲男童懷疑誤服藥物暈倒昏迷送院，37歲母親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事發在土瓜灣新碼頭街幸福大廈， 警方大约中午接获涉案女子报案，话个仔怀疑晕倒，之后昏迷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尼泊尔暴雨成灾，增至超过120人死亡，80多人受伤，60多人失踪。警方发言人话，在重灾区加德满都谷地已经确认超过40人死亡，10几人受伤，失踪者在20人以上，救援行动持续，相信伤亡人数会攀升。发言人又话，几乎所有主要公路都因为洪水和山泥倾泻受阻，最少要3至4日清除路面障碍。塔丁县当局话，救援人员昨晚在被山泥淹没的两架车入面找到14具遗体，救援人员仍在挖掘一架被泥石覆盖的旅游巴。教育科技部已经要求所有地方政府今日起停课3日，同时决定推迟高考，是高校已安排至到星期二的所有考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的西北风。展望国庆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北风逐渐增强，星期三至到星期四风势颇大，早晚稍凉，市区最低气温22度左右，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煮饭啊？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应承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 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骚动音乐，骚动 finally。 嗰阵时咧就坐咗喺另外一班偶像同埋佢哋嘅 fans 嘅中间，咁跟住我哋就拧转面同佢哋挥手啦。其实我哋都几似流浪猫，好多人去行过经过见到佢就摸佢啊、嗨下佢啊、喂嘢俾佢食啊。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骚动音乐。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第一届香港演艺博览汇聚本地、全国以至全球的艺术界专业人士，推动文化艺术交流。 仲有欢迎市民大众入场观赏的演博节目，以及国际精品演出。 有请香港演艺博览执行总监朱正贤同我哋介绍啊！ 首届嘅香港演艺博览同外国嘅机构合作，创作咗3个特别嘅演博节目。香港嘅著名导演邓树荣先生同埋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合作，创作1014音乐剧场。佢哋联同新世代女演员及创作歌手林海玲演绎爵士乐曲。同地水南音嚟個碰撞，咁另外我哋亦都邀請咗香港同埋南非兩地嘅年輕音樂人交流，兩地嘅音樂家亦都會喺香港嚟一個工作坊，共同創作新嘅音樂。這個表演將會由我哋本地嘅作曲家伍卓然擔任音樂總監。咁另外我哋仲有一個特別嘅節目，係由香港演藝博覽同埋日本石川縣立音樂堂共同創作嘅《琉璃之歌》，擅長音樂劇創作，高世章先生負責策展、撰寫同埋作曲，而日本嘅設計師重生雲子則參考香水瓶嘅設計，透過佈景呈現人類文明發展嘅關鍵時刻，結合咗視覺藝術、戲劇。和音乐元素都是很令人期待的。 香港演艺博览10月14至18日， 详情请浏览活动网页。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天待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莫是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愿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伤，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草时春雨香。 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我爱大自然，无论咩嘢季节，春夏秋冬，我哋都可以享受唔同嘅景色、唔同嘅感觉。呢个就系香港嘅好处。我中意有春夏秋冬嘅，即系一个地方。咁当然啦，如果可能而家收听紧嘅，可能喺新加坡啊，甚至有啲喺赤道嘅地方咧，就冇乜春夏秋冬噶啦，净系得夏天嘅啫。咁當然亦都有啲地方就凍得滯，即係可能喺加拿大嘅北部啊，或者係Edmonton 啦，即係愛文頓啦呢啲地方咧，哇，好靚啊！不過凍得滯，頂唔住。翻嚟香港好啲，春夏秋冬咧都有各有特色。頭先只歌就係張國榮嘅歌啦，好，翻嚟我哋二千靚歌啦。咁啊 ，Vince 同我咧就喺度享受緊呢個大自然。当然享受的方式希望你都可以 share， 用音乐用歌曲。二千靓歌再重聚，我的好拍档是泳师天使。 小小的一阵风呀，慢慢的走过来，请你们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海上的黄花开呀，我才到海边来，原来嘛你也浪花才到海边来。小小的一阵风的走过来，请你们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海上的浪花开呀，我才到海边来，原来嘛你也浪花才到海边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只叫做《搭浪》的歌啦，就唉，好多回忆添啊！嗰、那个回忆咧就一个即系划时代嘅古仔嚟嘅啊！上咗呢个第二日嘅最大嗰几张报纸嘅头版、全版， 即系新闻版。我 新闻版唔系娱乐版。不过呢个古仔我当然都讲过啦，啊，讲过系好几次。不过如果大家未听过咧，可能会好有好有即系疑惑啊！咩事咁犀利？唔系谋杀案喎、啊？唔该 你 吓。又而家讲啊，哇！咁你讲成五分钟都未讲完噶，真系好大件事啊！不过咧，呢位原唱者叫做沈雁、 oh. 啊，咁因为佢就吸引咗好多人睇啦，佢从来未喺香港出现过，即系未见过佢真人，所以咧引来咗即系一个超级大轰动啊！而家就算你用十个红馆都装唔晒，嘅人咧去睇佢， 哇咁犀利！ 系啦系啊，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嘅一个节目嚟。 哦， 咁我当然在场啦啊！讲下讲下又要讲、啊，我系佢嘅金童，佢啊叫做金童玉女啦、啊、我同佢一 pair 嘅，咁当然佢嘅风头就真系先至吸引到咁多人啦。咁以后再讲咧，呢个古仔太长啊，真系引起超级轰动。不过佢个名咧改得好，佢踏浪而来啦，好似一个仙女咁啊。咁佢嘅形象啊、外形啊，真实都系一个真系不吃人间烟火嘅一个女孩子。咁所以咧就吸引咗咁多粉丝啊。嗰阵未有粉丝呢个字 啊， 全部都系男歌迷啊。但系竟然系未见过佢真人噶，咁所以咁样先至吸引力。咁啊，佢个名咧叫沈雁，啱啱姓沈嘅，咁个个都形容佢系沉鱼落雁。哇！因为个沈字同个沉字系通用噶嘛，咁所以咧就真系诶，头先又叫做踏浪，多谢阿天使啊，你踏浪而来啊，咁只歌真系好清新，听起上嚟都好愉快。但我而家有隻英文嘅民歌咧，都係好好嘅，都係好清新嘅。而且咧，我覺得咧，除咗清新一隻好好聽嘅輕鬆愉快嘅民謠之外咧，如果我都講過咧，如果我又一世人又都有做過老師，不過教人彈吉他啊、唱歌嗰啲咁，即係後生嘅時候。咁但係如果我喺學校教書咧，如果又教幼稚園又得，小學1年、1、2年班呢隻歌都啱噶啦。因为一只民歌里面全部的字不深的，但是啱啱好小学生就啱晒。好多英文字的，但是它串埋就好像好多首诗咁样。好漂亮的一只歌叫做什么，叫做 All Kinds of Everything。即是什么都有，不是食 buffet 啊，但是它是什么都有，就是大自然里面的什么都有。可 好多嘅，有雪花啦，有水仙花啦，有蝴蝶啦，有蜜蜂啦，有帆船啦，有渔民啦，唉，有许愿树啦，有乜都有嘅，有海鸥啦，即系总之呢只歌里边嘅英文字咧，如果你学晒咧，小学一二年班考英文包你落 A。 Snowdrops and daffodils, butterflies and bees, sailboats and fishermen, things of the sea, wishing wells, wedding bells, early morning dew,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remind me of you.Seagulls and aeroplanes, things of the sky, winds that go howling, breezes that sigh, city sights, neon lights, gray skies of blue,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remind me of you.Summer wine, winter time, spring and autumn too. Monday, Tuesday, every day, I think of you. Dances, romances, things of the night. Sunshine and holidays, postcards to write.Budding trees, autumn leaves, a snowflake or two.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remind me of you.Monday, Tuesday, every day, I think of you. Dances, romances, things of the night. Sunshine and holidays, postcards to write. Budding trees, autumn leaves, a snowflake or two.Of everything remind me of you.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remind me of you. 真的好啊，我好喜欢，好清新，好简单，想起啲童年往事的一首民谣，叫做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在大自然里面什么都有的，全部都是一些很简单的英文字，但是串埋就好像一首很漂亮的诗篇一样啦。好，那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之后呢，就即是包罗万有啦，见到什么我都是想起你，主干那句就是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remind me of you。好啦 ，you 边事？ 系啦，咁我就继续用歌曲去实践下我做唔到嘅嘢先啦。 啊， 系啊。 哇，咁你会唱好多嘢？ 系因为我唔识游水啊嘛，所以头先唱《踏浪》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哇，即系你可以喺唱歌入边去经历到嗰个感觉。 哇，但系喂，话时话，即系滑浪我都未试过，即系我谂到滑浪咧。就唔知道我有冇諗錯，就係人哋嗰啲夏威夷嗰啲揸住滑板嗰啲，嗰啲好難嘅。我即係我哋冇機會學啦，尤其是香港人係咪咧？咁如果滑水我就識， 即係個船拖住嗰啲啦，嗰啲都可以講係滑浪嘅，咁但係就冇嗰啲咁有型。 搭浪仲犀利，輕功水上。 搭浪係啊，直情，所以咧頭先阿沈雁咧，我又唔覺得佢係即係真係搭浪，喺台灣點嚟啫？要搭飛機咁好遠，咁但係咧佢嗰種感覺就好似個仙女喺度咧，喺度嗰啲叫做咩啊？嗰只輕功叫咩啊？武俠小説裏邊嘅啫。水上漂， 水上漂 系啦，哇，犀利，就漂嚟香港噶嘛，系啦。咁但系你就搭完浪啦，你又有啲咩未做唔到嘅，就想唱嘅咧？ 比较少嘅咧，就系去睇海啊。 吓？ 系啊。 搞错啊！你系咪喺香港住啊？你咪香港人嚟噶？ 唔系我， 你搭小轮过海都已经睇到海噶啦。 唔系，即系点讲咧？要好似呢个歌词咁讲咧，即系喺度即系。踱步啊， 哦、 就慢慢喺個海灘度行、啊， 即係好 leisure 嗰啲， 係啦，即係感受一下，即係好似咧，你著住一個嗰啲叫咩？ 比基尼泳衣， 嗰啲輕嗰啲沙裙咧喺度飛下、啊、飛下、啊，我唔會著比基尼，我潛水衣都唔會著。 沙裙啱沙裙，跟住咧就喺個電影嗰度咧，佢、那、嗰個誒。导演啊，嗌 camera， 咁然后咧，你喺左边慢慢又由左边行到右边咁啦。 系啦，然后就影住你嘅脚印咁。 系啦，系啦，又影下啲脚印啊，咁样喺以前啲电影好兴咁样嘅。 呢个因 为日落嚟嘅通常系。 系啦，冇机会做到咯呢样嘢。 啊，咦，咁都好喎、啊。 所以就经历下同大家一齐。 咁你呢只叫做 海韵。 哇，有啲海浪，你而家弹嘅钢琴声，好似啲海浪。 我是多么希望。

廣東歌啦。咁啊，講起春天咧，香港啊當然有。咁啊，之前咧，我覺得春天咧係好靚嘅，原本係充滿咗生機啦。啊，嗰啲草就開始長芽，有啲花就可以開始出嚟，開始爭豔鬥麗啦，準備進入夏天啦。咁但係咧，唯一咧就係濕得滯啦，陽光就係比較上係少啲嘅。咁所以咧，我就中意。多啲陽光，但啲陽光又唔中意太猛嘅，好似而家哇，三四十度咁樣曬落嚟咧，真係好好難擋嘅。咁但係就黃昏就好啦，或者係早晨嘅時候嗰種陽光啦。咁所以我唱歌咧，以前我係專揀嗰啲咧，係愛在陽光空氣中啊，有啲抒情柔和嘅太陽曬喺個膊頭上邊，係咪好舒服咧？有隻歌我好似喺呢度好少好少唱，甚至可能未唱過，即係以前我都。即係 John Denver 嗰啲歌咧，我就好熟悉嘅，因為我就好中意佢嗰種生，即係佢嗰種生活嘅方式。John Denver 作嘅所有歌咧，大部分咧都喺落基山脈，即係佢喺美國嗰邊啦，啊 Montana 嗰啲咁。我哋去加拿大都會遇到落基山脈噶，啊去 Banff 嗰啲地方。咁佢就真係好靚嘅，啲風景有湖泊啊，有好靚嘅山，好高嘅雪山啊等等。咁佢有隻歌咧就叫做將。嗰啲陽光曬喺我膊頭上邊，咁佢當然就可能係赤膊啦。如果唔係點曬喺上邊咧？叫做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佢就好簡單嘅啫。嗰、那個啊旋律同埋歌詞都係好簡單咁，但係咧就有一份陽光曬喺膊頭上邊嗰種舒服嘅感覺。睇而家可唔可以揾得翻呢一種感覺先？歌名叫做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makes me happy. Sunshine in my eyes can make me cry. Sunshine on the water.Looks so lovely. Sunshine almost always makes me high. If I had a day that I could give you.I give to you today just like today. If I had a song that I could sing for you, I'd sing a song to make you feel this way.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makes me happy. Sunshine in my eyes can make me cry. Oh, sunshine on the water looks so.Almost always makes me high. If I had a tale that I could tell you, I'd tell a tale.Sure to make you smile. If I had a wish that I could wish for you, I make a wish for sunshine all the while.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makes me happy. Sunshine in my eyes can make me cry. Oh, sunshine on the water looks so lovely. Sunshine almost always makes me high. Sunshine almost always makes me high. Sunshine almost, almost always makes me high. 我以前咧，我未唱呢个歌之前咧，我以为哇好 high 啊，哇令到我好 high 啦。我以为净系我哋香港人会咁样讲。原来喺歌词里边，英文嘅歌词里边都有 always makes me high 啊，即系好舒服、好舒畅、好兴奋、好忘我嘅感觉。就是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总之有太阳的地方就是我想去的地方。好啊 ，Vince， 嗯， 晒完太阳了噃。 系头先咪讲要实现好多好多做唔到的愿望 啊嘛。啊，仲有啊？ 梗系啦，除咗游唔到水之外， 游水啦，搭浪啦， 我都行唔到山嘅。 哇，你又行唔到山？ 我行山系 啊，大家疫情嘅时候咪好中意 行唔到定唔中意行啊？ 因为我以前我谂我十几岁嘅时候试过咧行山， 跌过。 唔系啊，我哋行咗唔够十五分钟我就已经咧觉得好似唞唔到气咁。 哦， 即系可能我自己嗰个呼吸咧唔系好识 哦， 去深呼吸啊，所以就会觉得好晕咁样。 咦，咁我要提醒你，你千祈唔好去一啲即系高嘅地方 嗰啲啊嘛， 千祈唔好去。 系啊，我唔会 系啦，即系行高山你都唔好去。因为那里空气稀薄，即有些人呢直情是高山症添啦。就算如果你普通呢不是高到那么离谱，你都要即 有头晕啊，那顶的啦，少少高山症。 疫情的时候我都行过一次，哇真的很辛苦。 在哪里行哪里？ 在长洲那边。 蛤，长洲有几高？ 是不是南丫岛啊？ 南丫岛有几高啊？ 哇很辛苦。 除非你行香港最高的大屿山的凤凰山。你冇去过啊？ 冇。 其实咧，比起上嚟咧，即系 好攰啊！真系好攰。 即系嗰啲高嘅地方咧，你基本上喺山脚，你已经死咗啦。 哇！咁犀利。 点解？譬如你去西藏嗰啲咪咯，佢根本唔使上山噶，佢个地方个地势系已经系 above sea level， 即系海拔 哇好高， 几千米噶啦已经。你一落飞机已经 哇 觉得有异样。咁啊，即係如果有好多人咧，所以變咗佢哋隨時會有啲嗰啲火車咧，譬如喺西藏嗰啲火車咧，佢哋有氧氣嘅，即係如果你一搞唔掂，就即刻掹掹個氧氣，好似飛機嗰啲咁。但係飛機就唔同啦，飛機係其實係減曬壓噶嘛。但係行嗰啲地方係佢喺平地已經係海拔幾千噶啦，米喎， 青藏鐵路 係啦，青藏高原啦，所謂高原就係呢啲地方啦，好多。即係譬如我哋去玉龍雪山啊。玉龙雪山就喺云南啦，咁啊上到去再去到嗰度已经好高啦，再上埋山顶。 你有冇行过山啊？ 我有冇行过山？唔系啩？我带你去凤凰山嚟。 哇！ 喂，唔好凤凰山，凤凰山太矮啦，香港最高噶啦已经。Vince， 嗱你又做唔到啦，真系去唔到。我带你去黄山。即中国嗰个黄山啊！ 唔使啊，我睇你个唱片封套就 OK 啊！ 我真系去过嘅，我真系去过行。嗰个唱片封套咧，就当年咧就叫做云外千峰啊！你谂下，高过啲云嘅 啊，仲要再上去山顶，哇，真系好高，好靓，不过真系。 咁我哋搭飞机得嘅，啲云喺下边。 系啊系啊，咁啊，但系我哋行上去嘅。 哇！ 系啊，但系咧，如果你行翻落去，你都几难上翻，因为佢有一啲深谷咧，好得意嘅，即系喺个山里边嘅，喺个群山里边咧，你可以向下行，行到嗰个山嘅督。嗰、那個山谷嗰度再行翻上嚟，不過已經通常都係冇命翻嚟。 救命！ 阿Vincent，你千祈唔好去啊！你都係唱下好啦。 係啦，我會唱嘅。咁啊，就大家會聽到咧 ，Albert 唱呢首歌嘅時候咧，就會好輕鬆咁去一啲高音啦，即係好似去行山咁，其實好輕鬆自如嘅。咁可能我去到啲高音度有啲吃力。 喂，唱歌啫喎，點同啊？你啲高音有有，咦係喎？你真係一生行唔到高山，但係唱到高音。都算可以得成呢个愿望。 山高峰去，望向山下去，浮云如小飞鸟往返自如。云外有云，山峰处处是，他今天忽觉疲累。最高之处是最孤独处，茫茫云海忽变凄冷地，要往日欢笑快乐尽遗弃，但情意哪可以准忘记？在最高处怀缅过去，此刻不可能再开始。悠然傲笑勿含泪，苦与凄风不去避，朝立云心不知处。自如，云外有云，山峰处处是，他今天忽觉疲累。最高之处是最孤独处，茫茫云海忽变凄冷地，要往日欢笑快乐尽遗弃，但情意准忘记。在最高处怀缅过去，此刻不可能再开始。傲然傲笑勿含泪，苦与凄风不退避，朝立云心不知处。悠然傲笑勿含泪，苦与凄风不退避，朝立云心不知处。 嗯，系喎，行唔到高山，就唱到高音都 OK 喎。可以云外千峰嗰种高音啊，一冲上云霄嗰庭啊，好靓嘅一首歌。女仔唱啊，未听过。啊！你又第一次，你又头先系最尾嗰句咩话？超立云深不知处， 系啊， 真系唔知去咗边，蒙查查，真系入咗云里边，真系唔知喺边噶，啊，翻唔到屋企噶。不过唔紧要嘅，一于去黄山啦，因为你知唔知点解咧？有嗰啲轿夫嘅， 哦， 系啊， 唔好咁辛苦人啊。 亦都可以搭缆车。 我好似见过啲片咧，系咪中国边一个位咧？佢直情系咪唔记得咗边度啦？系直情有升降机上山噶啦， 有升降机啊，大把，同埋即系多数缆车，即系 cable car， 即系海洋公园嗰只啊。咁但系佢就直啲嘅，就唔系咁样打横行。好多嘅，好多山都有噶啦，而家中国好多地方都做咗，因为你叫人哋下下行上去咧，即系搞一日都搞唔掂。啊，因为同埋都几即系几陡峭嘅呢地方， 系好似张家界嚟嗰、 那个啊，嗰啲系啦，系啦，系啦，嗰啲好多人，系一景点嚟。我哋讲起呢啲咧，我都系比较好坦白讲，我哋中意即系 很大自然的，即是不要加工那麼多的地方，即如果已經成為了即以十萬人即湧住去排隊那些景點，我就盡量現在已經很少去了。反而呢我就喜歡真的很原始的，雖然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但是可能是我想起我小時候去下露營啊，去下啲山邊嗰度啊，真係有啲冇人識去嘅地方咧，我最中意。咁所以有一隻歌咧，等於呢個地方就冇人識去，我專係去嗰啲地方，隻歌就冇人識聽嘅，因為咧從來冇 hit 過嘅，可能咧啲人都未聽過呢隻歌嘅，但係我又相當喜歡呢隻歌嘅，因為原本係一隻好大自然嘅歌啦，咁啊同埋咧嗰個心情啊嗰啲背景咧都應該都係即係好似中學生咁樣。咁同埋咧，最重要就系我竟然咧交俾一个人写嘅歌词，佢都觉得我形象系咁。嗰、那个人咧叫林敏聪，咁我以为佢写嗰啲蚊帐机关枪嗰啲噶啦，系咪？你知啊？你知佢专写嗰啲嘅。咁但系佢真系写得，估唔到系林敏聪写，系好啊质朴。原始味道的一隻歌叫做《原野的我》，是我原唱的，不过应该大家都未听过，我就唱这隻给大家听下。琴弦伴我歌声轻唱和树梢的小鸟引吭高歌，原野共我挽手轻唱和，这清新的空气不错。我抛开夜晕，寻着那轻快的自我，忘掉世上每日每天的难过。原野今天今天引领我高歌，愉快透进心窝，寻着那真我。斜阳渐去引出星星挂天上，月影低照心消耗处多，重重红树接晚风秋意相和，晚风轻轻将我吹过。我抛开忧伤，回复那轻快的自我，忘掉世上每日每天的难过。期望我一生一世也与你高歌，愉快透进心窝，寻着那真我。寻着那轻快的自我，忘掉世上每日每天的难过。原野今天今天引领我高歌，愉快透进心窝，寻着那真我。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的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将已明确的政策措施落实好，有效实施宏观调控，推动各项政策协同发力，打好组合拳，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条件相对成熟的政策要马上推出，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的政策要抓紧做好相关工作，成熟一批推出一批，同时要根据形势变化及时研究新的增量政策等。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政府高层官员后日会出席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升旗仪式朝早8点会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体成员会出席，现场不会设立公众观礼区。升旗仪式中，警察乐队将会奏乐，在歌唱家的领唱之下，中学合唱团会献唱国歌，政府紀律部隊就在空中和海上敬禮。儀式結束之後，特區政府會在三樓的會展的三樓大會堂舉行國慶酒會，行政長官將會為酒會主禮。海洋公園發布大熊貓盈盈和個女家姐的最新片段，母女以同一姿勢側卧地上同步打喊路。元芳在社交專頁又提到，現在一對龍鳳胎大熊貓，家姐體重超過 1.6 公斤，弟弟就重超過 1.4 公斤。元芳早前的公佈，兩姐弟出世的時候分別重122克和112克，一個半月間增重分別超過10倍。警方拘捕了20歲本地男子，涉嫌在深水埗非禮至少8個穿校服的女學生。警方說，上星期四分別接獲兩名14歲和16歲女中學生報案，說當日早上7點半到8點身穿校服上學，途經桂林街和福華街期間，被一名男子從側面或者後面非禮，之後迅速離開。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督察梁建培說，透過政府最新安裝在案發現場附近的閉路電視系統分析和調查，發現個男人在同一時段用類似手法在上址一帶涉嫌非禮另外至少6個穿校服的女學生。警方之後在福華街一個大廈單位拘捕他，檢獲案發時候的衣物。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明日轉吹和緩的西北風。展望國慶日大致天晴同酷熱，北風逐漸增強。星期三至到星期四風勢頗大，早晚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在22度左右，日間乾燥。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 96.9 FM 94.8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有音樂有快樂。 2024香港單車節全速突破界限，向目標全力衝刺，精彩又点止系咁？今年仲喺西九文化区举办嘉年华，集合本地餐饮、运动、单车主题市集，仲有大型打卡点。10月13号，欢迎大家一齐嚟参加。请留意当日封路同改道嘅特别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喺人多挤迫嘅地方，请遵守秩序。 我哋每日经历住时间流逝嘅过程，面对住慢慢失去嘅回忆，庆幸仲有永远流传的音符，让过去咗的可以重新涌现。 常看残红乱舞，亦发 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郑子诚。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嘅野生动物受到唔同因素嘅威胁，一旦唔好彩受伤，专业人士就会展开拯救工作，等野生动物快啲好得翻。交俾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动物保育部野生动物复育主任温乐文 B B 讲解一下野生动物嘅拯救工作啊！ 第一个步骤就系最关键嘅，就叫 stabilization 啦，主要个目的去稳定嗰、那个。我哋叫病人啦，其實都係佢個情況。咁跟住下一步咧，我哋就會俾啲照顧佢啦。咁例如可能我哋要喂佢食嘢啦、灌食啦。有陣時可能如果佢唔肯食嘅話，如果佢好翻啦，咁我哋就會搬佢出去出邊一啲户外嘅環境嗰度去適應翻户外個環境啦，同埋可能訓練翻佢一啲可能佢個活動能力啊。最後就會再評估多一次個動物個情況啦。如果佢 OK 嘅話咧，我哋就可以野放噶啦。香港雀仔比較多啲啦，咁我哋最常發現嘅會係一啲可能撞槍啊、老鼠膠啊，又或者有啲 BB 雀啊咁樣都會嘅。咁另外嘅話，其實喺城市都有好多威脅啦，譬如有好多車啦，都有機會俾可能流浪貓狗襲擊啊，或者可能 trap 咗喺建築物啊、商場啊咁樣都會嘅。咁我哋成日都教市民咧，如果真係遇到受傷嘅動物啦，我哋尤其是雀仔啦，咁有四個要素係好緊要嘅。第一啦，我哋幫只雀仔運起佢嘅時候咧，我哋要有流通嘅空氣啦。咁跟住我哋 keep 佢安靜 ，keep 佢黑暗 ，keep 佢暖，即係唔好俾佢吹冷氣啊咁樣。咁因為室温咧都會好容易令到啲雀仔更加唔舒服嘅。人類咧可能係好想幫佢嘅，咁但係對佢哋嚟講咧，其實我哋係一啲好大型嘅獵食者啦，係怪獸咁樣。咁所以我哋係咁去搞佢啊，或者去同佢講嘢啊，喐佢啊，喺佢前面入樣，其實對佢嚟講佢都會好驚。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明明还说分开，怎么会情动？早早应该离去，又竟一再相拥。前面是要推开，双手却无用。口中声声别了，难掩渴望面容。那次季候风吹得那样红，仿佛世上一切也将消失所踪。你似季候风，抵挡计划全也无用，然后是长空加上不死的心痛。放开，不甘你愚弄，怎么今天又在内心一再汹涌？仍然来去匆匆，怎可说情重？可惜始终被你撩起爱念激浓。这次季候风吹得格外凶，仿佛世上一切已经消失所踪。你似季候风，抵挡计划全也无用，然后是长空加上不死的心痛。茫茫然这冷冷的风终于稍作停顿，夜幕下没有停，只得我心痛。 这次季候风吹得格外好，仿佛世上一切已经消失所踪。你似季候风，抵挡计划全也无用，然后是场空，加上不死的心痛。这次季候风吹得格外好，仿佛世上一切已经消失所踪。你似季候风，抵挡计划全也无用，然后是场空，加上不死的心痛。茫茫然这冷冷的风，终于稍作停顿，夜幕下没有停，只得我心痛。 打风了，打风都打过一次啦，啊，之前已经进入了风季了，咁啊，九月啊，十月啊，都整个地球都变咗脸啊！随时咧，唔系打风季节都有噶，所以咧，大家都会好似只歌咁，有时会心痛。你知唔知我最心痛系咩咧？打风唔系话唔使翻工，唔使唔系最紧要打冧咗好多树啊！即系我每一次都会睇到好多，即系以真系好多到你唔信。随时咧，即系一个郊野公园细细嘅地方咧，唔见即系以千计嘅树噶。可以，咁同埋嗰啲树咧，你有时系细棵嘅时候，你已经见佢嘅，即系好似养宠物一样，睇住佢大嘅，嘣一声就冇咗一辣咁啊，又要锯啊，咁啊，真系都好心痛，因为你每一棵树嘅成长以十年计嘅，咁啊，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哋今日热爱大自然啊嘛，边时我哋去探下啲树。有冇试过啊？有冇试过咁浪漫啊？揸住本书，然后挨喺棵树嗰度咧，树下嗰度睇下书，享受下音乐，有冇啊？ 小学嘅时候要去动植物公园嗰度做 project 噶嘛，我哋就要真系要攞住本小册子去认啲树。 哦，咦，好嘢喎！啊，我哋嗰个年代未有嘅呢一只歌咧就好啊，因为梧桐树咧香港就唔系太多，喺上海好多嘅。在法国更加多，这个叫做梧桐树下。 黄叶片片舞，会向哪里飞去？满眼静默意，有冷风吹。黄叶啊，你向哪里飘去？这个散播的梧桐树渐渐枯萎，过去美好春天，有你有我有山有树，从前树叶尽乱落，春风起景吹，我再度小心播细雨冷风扑面，梧桐树静静流泪，使我心碎。黄叶片片舞，会向哪里飞去？满眼寂寞意，有冷风。黄叶啊，你向哪里飘去？这个散播的梧桐树渐渐枯萎，过去美好春天，有你有我有山有树。 从前树叶尽乱落，春风起景彩，我再到小山坡，细雨冷风扑面，同树静静流泪，使我心碎。常在在热恋里，过去已经不再返，永远永远永不再聚。同树叶尽落下，秋风起景彩，尽有更多炊烟，哪里再找故梦？同树下泪儿滴。永远永远永不再聚，同树叶尽落下，秋风起景彩，总有更多追忆，哪里再找故梦？同树下泪儿滴，追到风里。 叫做梧桐树下，张伟文的代表作之一。这些梧桐树刚才讲过，就是应该会上海这么多，就是当年法国人送给上海，所以现在你要去上海那些街很多两旁都是很漂亮的梧桐树。当然在法国的更多，因为这个好像这个种是法国的土生土长。你有冇唱嗰只歌咧？死啦！突然间唔记得咩歌，你 Sycamore Tree 啊 ？Yeah,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系，我记得有呢一 个。系啦 ，Sycamore。 字 系啊。Sycamore 咧就系梧桐树啦。 哦。 系啦，好奇怪噶，系啊，即系有时有啲英文歌，我哋我中意唱歌学英文噶嘛。开头咧咩 Sycamore Tree 即系咩树咧？咁我又记得系。即深究过之后，就是这些梧桐树啦。因为打风咧，就经常都会吹冧很多树啦。咁我就当然就最欣赏就系我哋一年四季都系常青嘅树就最好啦，系咪？因为我哋喺度幻想，如果人咧可以好似啲常青树咁就好啦，即永远都唔会老啦。咁有一只咧，我哋细细个已经流行咗好耐嘅，我哋先识听嘅就系奇里夫理查啊，阿健哥。啱你啊，啊！奇里夫理查边系有胡须噶，冇噶。 嗰时候有， 以前有。Cliff Richard， 哇！几时有生好靓仔嘅青靓白净，从来未长过须。你咪记咗啲查理士布朗神啊？ 系啊系啊系啊，好嘢啊！ 即系嗰个就胡须到，哇！斩柴佬啦，系啊！呢个 Cliff Richard 啊，唱歌嗰个啊，即系英国猫王啊。好靚仔，佢有一隻嘅，我第一次學識佢嘅歌咧就係呢一首啦。好似有個口琴吹噶，你有冇口琴啊？ 帶咗你啦， 帶咗啊，帶好嘅。咁你吹口琴啦，唔該你。 Will our love be like an evergreen tree? Stay evergreen and young as the seasons go. Your kisses can make love grow like an evergreen tree. Blue in the summer sun and winter snow. Oh, every branches will blossom, dreams for me and you. A tree of love will stay evergreen if our hearts stay ever true. Oh, darling, I love you so. Don't you know that I'll be true till the leaves turn blue on the evergreen tree. Dreams for me and you. A tree of love will stay evergreen if our hearts stay ever true. Oh, darling, I love you so. Don't you know that I'll be true till the leaves turn blue on the evergreen tree, on the evergreen tree, on the evergreen tree. 以前咧 ，Cliff Richard 嘅一首名曲嚟嘅，咁啊非常之系民谣啦，吓民歌嚟嘅，直情吹口琴弹吉他，成为咗当年嘅榜上嘅金曲，叫做 Evergreen Tree， 常青树或者系长青树都得，就形容奇里夫利察都得。系啊，个歌其实都系讲有少少讲翻爱情。我对你的爱呢，就直接这些常青树呢，那些叶变了蓝色的我都会不停的啦，即是永远都不会啦，因为那些常青树的颜色是绿色的嘛，永远都是绿色的。继续找一些树种来研究一下啦。 这棵树好夹硬的。 是咩？夹硬？哦，夹硬树啊嘛，哦，有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以前咧成日都咁样讲嘅啲嘢。 系啊，即系通常咧，尤其是啲音，我又阿坚哥啊，即系阿 Vince 都系啦，都系叫做资深嘅音乐人。唔知点解咧，嗰个我哋香港嗰个乐坛嗰个即系资深嘅音乐人咧，好多咧，好多呢啲花名嘅，即系将啲歌名咧变晒啊，咩咩。买虾回公安啊！ 买虾遇公安啊！ 买虾遇公安啊！即系买虾回公安啊！仲有嘅，仲有乜 通啊？ 知咩嚟噶？ 招师傅， 双师傅， 我双师傅先系招师傅遇通啊！哦，通菜即系我招师傅遇通菜，仲有嘅， 仲有青春 melody， 银青春 melody， 青春 melody 啊叫 ，melody 有青春， 即系青春系好嘢喎。青春的 melody 好啊，常青啊嘛。喂，仲有你又讲嚟听下，呢啲系全部音乐行里边，因为嗰啲英文歌咧，有时啲英文咧好鬼难记噶嘛。不过我觉得最绝嘅有一个，我讲过俾你听噶，你记唔记得？以前有一对乐队咧，就唱咗一只歌叫 You're My Everything。嗰对乐队叫咩名？系西班牙名嘅。 唔 识，唔识啊咧！但系点解要一定发明咧？佢就唔系弹音乐嗰啲人发明嘅，系卖唱片嗰啲人发明嘅。 咁得意嘅？ 点解？因为嗰个乐队嘅名字难读咯。 是 Spanish 嚟嘅，即係西班牙，叫叫 Santa Esmeralda。Santa Esmeralda， 你有冇聽過啊？點譯啊？我譯俾聽啊！生仔俾阿媽打，係咪好絕啊？呢個？ 咦，送俾所有未成年嘅小朋友啊！ 係啊，係啊，未成年嘅小朋友，你小心啊！啊，即係受惠生仔俾阿媽打啦。咁咪即係你買唱片嘅時候咧，哦，你買邊只啊？哦，生仔俾阿媽打啊嘛。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咁樣。咁咪嗰只歌叫 You're My Everything 嗰只啦。好嘅，所以咧，即係喺香港行咧，先至有呢啲咁嘅好好笑嘅嘢，係咪？即係我哋如果唱啦嚇。雲雨清風可以相擁有，又改埋噶嘛？雲耳正雞可以相擁有，全部都係食嘅。喂，咁啦，喂，整隻鴿硬樹嚟聽下得唔得？唉，人哋原本咧好鬼死清新，好嘅出世，脱俗嘅 笑點咧， 係咯，好脱俗嘅歌。 好人認真， 唔好鴿硬嚟，認真唱，好聽嘅一首。橄欖樹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為什麼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 经吹皱，何 何当蝴蝶已去远，不能忘记当晚浓情烟，入我心远绵绵，柔情牵心交战，梦里浓情为你。 呢个歌咧，原本大家都听过好多好多次，就叫做 Edelweiss， 即系先我飘飘处处问嗰只啦。咁但系呢一个嘅中文版本咧，写明月湾嘅一位朋友咧，就叫做吴翠霞小姐啊，多谢佢，系啊，郑国光老师嘅学生，咁啊写到一首好嘅歌词，叫做《明月湾》。咁啊，到咗翻嚟，我哋二千岭歌再重聚啦。今晚全晚都系沉醉喺大自然之中，咁所以跟住呢只歌都会一定系同大家去大自然。而呢个大自然咧，仲唔系郊野公园，冇路牌嘅。大家都听过一个故事系《桃花源记》啦，吓咁啊，突然间都去咗一个世外桃源，即系穿过呢啲树林，去到一个不知名嘅地方，原来有一个好靓。好漂亮，系人都想留喺度居住嘅地方，所以呢只歌叫做《桃源行》。生只爱白云与清风，趁春日随流去，两岸桃花争相逢，低声问这花放为谁，轻舟溪里独行各散心，此身入迷途里，远望人家三几处，匆匆上路无后退。谁知这尘埃似无足世事，笑问我家哪里，相劝莫再痴痴往日记，被世一生山里居，一声退却顿然化轻烟，见花落随流去，遍觅林中散阴处，终不再与为独趣。轻舟溪里独行各散心，此身入迷途里，远望人家三几处，匆匆 上路无后退，谁知这尘埃似无做世事，笑问我家哪里，相劝莫再痴痴往日记，被世一生山里居，一声退却顿然化轻烟，见花落随流去，遍觅林中散阴处，终不再与唯独醉，遍觅林中散阴处，终不再与唯独醉。 是一直即肯定是我哋中国嘅地方嚟，唔知喺边度噶，总之系《桃花源记》讲嗰度啦，好有陶渊明 feel 嘅一只歌嚟嘅，咁啊直情咧好似电影咁啊，一声推却顿然化轻烟，住一声，咦冇晒，翻翻现实啊，因为见到落花随流去。好，咁啊呢只叫做《桃源行》嘅歌，唔系乜嘢超级流行曲，不过咧系本地嘅创作啊，多谢李在堂写嘅歌词添。好，跟住啊，去完桃花源，佢又翻翻嚟现实啦噃，带我哋去边度？大自然啦，边时？ 带大家睇雨后嘅彩虹啊！ 哦，咁啊要等落雨噶喎。不过而家咧就真系嘅，好多时候我都会见到。以前细个第一次见到彩虹嘅咧，嗰啲喜悦咧，哇，好似第一次见雪啊，第一次。但系啊，后来咧见下有啲双彩虹，你有冇见过？ 我喺网上面见人哋 post 出嚟咯。 有噶，唔难噶，其实都。总之你成日都喺大自然嘅地方咧，雨后真系好容易见到。有啲地方根本唔需要雨后啦，譬如嗰啲瀑布啦。 哦。 系啦，瀑布系常年有嘅，因为个太阳一射到去嗰度咧，就啱啱一反咧嗰啲。嗯，七色的彩虹就出来的了。好了，这条彩虹是，咦，我听到个前奏了。 是啊， 见到是遮添。 是啦。 汪明荃的一只歌来的，以前的电视剧。是啊，叫做天虹。 万紫千红，人世万千痴痴情浓，耀眼金黄，尘俗时刻苦苦追踪，那青与蓝，原来像尘世种种抑郁，待天色上幻化彩虹，浮现那天空中，见到天虹，云际现出光彩重重，令我忽然明白人生的匆匆，尽释光华，仍满万般半千烟泪，待千色上染似天空，还是会消失影踪，轻风吹过就见天空，影踪被风送， 就见天空影中被风送， 都是电视剧的歌曲来的，是汪明荃主演主唱的一首叫做《天虹》。咁靓嘅地方，我头先讲过啦，即系话，如果唔系落雨，我哋去一个地方，其实已经系而家好普遍嘅旅游景点，就叫做水乡啊。水乡即系本来乡下嚟嘅，啲屋咧好靓嗰啲咧，白色嘅咧，咁咧就个特点咧就一定有条河冲穿过呢啲屋，咁啊嗰条乡咧就变咗好似一个。好细嘅威尼斯咁样，但系中式嘅，中式嘅水乡威尼斯，而家好多嘅喺大陆，我都几中意去嗰啲地方嘅，因为可以会有乡村味道啦，吓咁啊，嗰条河涌嘅两旁咧，就有啲好古色古香嘅白色小屋，咁好多时候都系啲小酒家啊，或者小食店啊嗰啲咁样。如果系傍晚或者夜晚嘅时候咧，分分有啲搞下旅游。就会放下水灯啊，或者即系好有味道嘅啊，一啲好似一幅新派国画一样。所以有只歌咧，系阿庞伟文所写嘅，叫做《水乡》，我觉得写得好好。好似去咗一个咁样嘅地方。水乡原本咧就是 Try to Remember， 而家呢条水乡就系咁嘅。 有。幽的水乡，山边绵长河道，问谁寻到何以擎珠路？倒影的一双，偶然重回桥上，默然陶醉甜蜜。好心上转多少街角，绿瓦片片错落，沿路轻轻牵手，晚风在吹过，春天的花朵靠面面长河岸在歌唱，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life was slow and oh so mellow. Try to remember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grass was green and grain was y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you were a tender and callow fellow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 Deep in December, it's nice to remember, although you know the snow will follow. Deep in December, it's nice to remember, without a hurt, the heart is hollow. Deep in December, it's nice to remember, the fire of September that made us mellow. Deep in December, our hearts should remember and follow. 条水香带住我哋嘅回忆 ，Try to remember 同埋水香，继续浸喺大自然里边，揾一条好行嘅山径，迎住夏日嘅微风， 呢一个搭住七色彩云啊！ 哇，咁要去好高，呢只好听啊！ 其实这首很好听的歌叫做《彩云曲》，是 林敏儿的作品的，是雷安娜原唱。 在天空里燃出彩云，风里幻化缤纷，在我心我愿我的欢笑永远不变更。留住以往事，将它带进梦里，一生盼可将美梦变真。在天空里燃出彩云，照耀眼缤纷，在我心我愿有些温暖，多少不要紧。留住点点欢乐，轻轻带进梦里，只想有一天，只想有一天，美梦变真。就让我可以一吻，谁人愿意献出友情给我安静。在天空里燃出彩云， 天际渐变缤纷，在我心，我愿有真的爱，可开解我心。中美梦变真，就让我可以一吻，谁人愿意献出友情给我安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一个四岁男童怀疑误服药物晕倒昏迷送院，延至晚上大约七点半证实不治。他的37岁妈妈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事发在土瓜湾新码头街幸福大厦，警方在大约中午接获涉案女子报案，指儿子怀疑在上址晕倒，其后昏迷送往伊利沙伯医院。荔枝角道近长沙环境处往九龙方向行车线，凌晨有地下水管爆裂，造成面积约4米×4米、深2米的路面下陷。水务署工程团队已经在挨晚大约6点恢复往旺角方向快线行车，计划在明天上午6点之前全面重开行车线。署方正详细调查事件，将于2星期内向发展局提交报告。水务署表示，事件中的士司机不惜送院检查，暂时没有大碍。署方管理层已到医院探望司机并致以慰问，亦都会为车主就赔偿提供适切协助。署方发现一条连接直径750毫米主水管的300毫米食水供水管爆裂，署方派员暂停相关喉管供水并进行供水调度，事件未有影响附近用户食水供应。署方在現場附近的荔枝角道往旺角方向初步探測地下結構狀況無異樣。國泰一班原定今日中午由香港出發前往芝加哥的航班，由於有乘客在機上作出滋擾行為，一度轉飛至東京成田國際機場。航班挨晚在成田機場再次啟航前往芝加哥。国泰表示，所有决定都以安全为首要考虑，并就事件对顾客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受影响航班是 CX806， 国泰表示机长为安全起见，按指引转飞至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涉事乘客就由机场人员陪同落机。 航班之后在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几将会抵达芝加哥。中国人民银行发表公告，完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价机制，容许满足一定条件的存量房贷重新约定加点幅度，促进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同时发布倡议，国家商业银行原则上应该在下个月31日前对符合条件的存量房贷开展批量调整，对于加点幅度高于减30基点的存量房贷利率将统一调整到不低于减30个基点，而且不低于所在城市目前执行的新发放房贷加点下限，令利率水平靠近全国新发放房贷利率附近，预计平均降幅是 0.5 个百分点左右。央视报道，为适应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在批量调整和常态化调整阶段都不再区分首套二套房，引导首套二套存量房贷利率降至全国新发放房贷利率平均水平附近，减轻存量房贷借款人利息负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最高两三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西北风。展望国庆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北风逐渐增强，星期三至星期四风势颇大，早晚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左右，日间干燥。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哇，都成九月尾啦，仲咁热嘅，有冇超啲嘅歌可以消下暑啊？ 收到，冇问题。 我的可爱结界，扫除我的伤口。 我系话超啲啊，唔系 Q 啲啊。 睇下衣款啱唔啱。 随意的撕开不记簿。 咁啊，差唔多。 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我老友同我一样，都是十几岁开始食烟。前两年见佢中风，我就即刻戒烟。医生话食烟同中风有好大关系。戒烟5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唔食烟嘅人差唔多。健康最紧要，为咗自己同屋企人，我唔会再食烟噶啦。即刻打1833183戒烟啦！ 为配合模拟声音广播服务发射频率的新编排，香港电台部分频道的区域性发射频率会分阶段搬迁。 10月16日，中磡角发射站，香港电台第三台的发射频率由 FM106.8 迁至 FM93.1，受影响区域主要为港岛南区。 10月18日，青山发射站，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发射频率由 FM106.8 迁至 FM97.3，受影响区域主要为屯门及元。 在频道搬迁期间，广播服务会暂停不多于2分钟。完成搬迁之后，在上述地区使用 FM 接收第三台或者第五台的市民，需要重新调校频率，而使用网上收听就不受影响。 如果需要技术支援，可以致电或者发信息去到97662769，重复97662769。 怎会这样变？有果有因，莫说天弄人。冬季竟热暖，再高气温，四处怨声沸腾。气候变化，暴雨共狂风，今朝不可 独善其身。愿世界可变蓬莱，驱客浪迎接未来。愿四处朝气洋洋，让爱冲走寒菜。不惊怕幻变汹涌气势，不相信事与愿违。美丽四季，愿继续散发光辉。无惧气力似蝼蚁，做到一些小也可贵。尽心彻底，爱心发挥，解决污染问题。去习惯，避免浪费，一杯水也宝贵。尽责任献计，做到没有愧，最实际。无惧气力似蝼蚁，做到一些小也可贵。尽心彻底，爱心发挥，解决污染问题。去习惯，避免浪费，一杯水也宝贵。尽责任献计，做到没有愧，最实际。天时地利人和，气候人生， 希望就是这样，天时地利人和。所以环保的动作都要人去帮忙先得。咁啊，而家呢啲气候已经系搞到乱晒龙啦，随时都会水浸，随时真系随时打风，真唔知点解咩事啊！无端端就35-36度咁都有。呢、這个地球开始一路变，我哋要地球人咧，真系要努力啦。好啦，今日嘅大自然小特辑咧，就真系最好咧就系天时啦，因为佢真系唔使去。真系想问下你，你其实晒过太阳未嘅咧？ 咁梗系晒过啦，我都试过晒过甩皮嘅细个。 哦，试过啊，细个啫，细个啫， 而家 而家喎， 我都有晒，都有晒，即系我唔系嗰啲三点先出现嗰啲人嚟嘅。系啊，有时候我都好早噶，即系天蒙光就要出去。 哦，嗰啲都唔，嗰啲唔算晒太阳啦。有冇即系出过海喺个船个甲板上边，系咁样直情咁样大字型咁样喺度咧吸收啲阳光，食维他命 C 啊嘛？ 佢咁鬼忙，点会啊？ 系啦，系啱嘅。佢瞓喺钢琴面多啲，系啱啦。咁啊，今日咧就过足瘾啦。李娜嗱，我咧就咁样啦。你咁怕太晒太阳咧，我就带你夜晚先出去咯，好嘛？睇星星啱啦啩。在山头看星星，你不要说看星星不是好像我们现在香港人看星星那种感觉的。为什么呢？因为香港的太小的地方，所以你去到哪里几偏远都好，你都会看到那个天是光的。你明白我说什么？就算你去西贡的偏远，你看到将军澳那里飞过来，即整个天都光的，真的看不到星星的，基本上即好的有几粒咯。但是如果你去到一些很即是外国的地方，譬如话我去过新西兰南岛，哇！嗰啲条黑道咧，即系你基本上系零光害，咁你就哇！嗰啲星多到你系唔信嘅，即系呢啲系好震撼啊！真系好开心，你成晚乜都唔使做噶啦，就系即系摊喺个草地上面，你望向上面望就得啦。咁呢只歌咧就系当年噶啦，嗰阵咧就光害冇咁多嘅。就点都会睇到有几点嘅闪闪星辰。 望那闪闪星辰，夜空中走过，为世界轻送温情。就似春风， 在那远处星辰像翩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长妙韵。秋冬去，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闪闪星破黑暗，共万物相生。耀眼点点星辰，抵多少音讯，愿世界多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望那闪闪星辰夜空中走过，为世界轻送温情，就似春风在那远处星辰像翩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妙韵。秋冬去，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闪星星破黑暗，共万物相生。耀眼点点星辰，抵多少音讯，愿世界多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 歌名当然叫做《闪闪星辰》，是本地的创作， Anders Nelson 作曲，邓伟雄作词，《闪闪星辰》。好了，夜晚会不会带回到日头啊？大自然真的很多，早午晚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景象，值得我们整个人跳入去拥抱大自然的。就算在大自然的旁边，我们香港独特的地方就是在城里面都会欣赏到大自然，尤其是举头望到个圆圆又大的月光。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界万千的变化，爱把柔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

到了深夜。多谢 Vince 的深夜港湾，多谢燕哥，希望大家有个大自然的甜蜜美梦，睡着了都好像在大自然的草地上面睡一觉。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知随时梦醒身边，好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同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